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有收听我们今天的老友记课程了，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Hello students,Hello 晶晶,Hello 大家好。Hello, 欢迎大家。我们今天呢来说说老友记的精彩情景、文化俚语和连读纠音啊。咱们这个情景呢说的是什么呀、啊，说的是 Revenge。 对，报仇雪恨这种事情。Chandler、话说他的一个小学同学，一小女孩叫 Susie 曾经被他呀恶作剧整过、你看像 Chandler 这样的男生啊、从小打小应该是整过不少人吧。 Yeah, he's probably offended many many people. 但是呢我们都说小时候吧，熊孩子可能整别人也是无心之过。不是故意的，但谁知道呢？ Purpose, yeah, but who knows? 反正那是小孩子的时候，现在应该更成熟了，然后知道以前做的是错的吧，对吧？ 哟，你说他成熟了，可是他嘴上也不饶人呢。 Maybe. Oh, of course not. No, he's still very 狠. He's super, 怎么说 ,sarcastic. 对， Chandler 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人哈。小的时候呢，整了一个小学同学叫 Susie。怎么整人家呢？把人裙子撩起来。 对，然后大家都看到嘲笑他， 对，然后就让这个、给这个女孩带来了很重的心理创伤和压力。Chandler 觉得无所谓了，没想到这个小女孩啊，这18年来这事情还记在心里， 就没有放过这事儿。 因为你几乎毁了人家人生，是不是？大家都嘲笑你，有的人他担当不起这种嘲笑。所以啊，这18年后再遇到又是一条好汉哈，遇到 Chandler 的时候呢，使了一个美人计来报复他。 Yeah, exactly. 对，把他叫出去哈，叫出去以后呢，让他把衣服啊外衣脱了。脱了以后呢，把他衣服都收走了。 对，然后就跑了。 对 对，然后就把他留下在那边， 看你 Chandler 怎么逃出来。 Yeah, poor Chandler. 所以啊，这轻易还不要跟人结梁子，真的。你结了以后，你指不定别人什么时候报复你呢。 Yeah, and you shouldn't be so trusting. 真的也太，怎么说 ？He's too naive, too naive. 一般讽刺的人不会这么 naive. 可是 啊，你觉得 Chandler 好像怎么突然间变得简单起来了？ 对啊， 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个计策。 对 ，very naive. You always have to when someone likes you, you have to be.You know, 抱着怀疑心的想，怎么可能 ？Right? 尤其是好久不见的老同学，一上来就告诉你说，我特喜欢你。 对，尤其是那么漂亮的一个女人，Right? 你怎么可能？你以为你是谁啊 ？Who do you think? You're Chandler, right? So whenever that happens, I always say, you're stupid. 这上门的桃花呀，都得怀疑，真的假的？ 对对 ，It's gotta be fake. 但是这老天是公平的，你以前捉弄人家。这下被人家捉弄了吗？ 对，这个就叫 karma 报应，right? This is karma. Henry 老师上来就直抵问题的真相哈。 Yeah, karma. 对，你让别人经历过什么，最后啊，你得经历相同的事情。但是老天爷的意思啊，又不是人为的。 Yeah. 那么就那就上门来了，完了说你让你脱衣服你就脱衣服。 对啊，然后你就 you have to， 我们可能会说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你就得承受这个结果。那没办法，除非打平。 Exactly. Yeah. 除非打平。好，接着就是这个情景哈，看我们的 Susie 是怎么来、嗯啊、滔滔不绝的说出原委啊，道出原委、yeah. 啊，进行这场报复的。 嗯、 好了，我们首先呢来点正。严肃的内容啊，我们来看看课堂答疑部分。 嗯， 哎，冰冰这位同学说呢，说老师啊、 嗯、 ，coincidence 和 accidents， 嗯， 都有那意外的意思哈，用法上有什么区别呢？啊、如果是偶然发生的事情， 嗯、 是不是不好的事儿用 accidentally？ 哦、oh, ，OK， 嗯、偶然不好的事情，嗯、就是我先这么说啊，就是提问的时候如果不给具体的情况，真的很难说。你要我说一个特别广的。我给一个大概的规律可以，可是在规律中肯定可以找到意外。可是我们简单说呢，就这两个词最大的区别呢，可能不是好不好，当然大部分不好的东西会用 accident， 可是你要再往深一步挖，就是为什么coincidence 呢，最好是想成就是没有意图的， OK， 它是碰巧的，嗯的这样的。所以就是比如你在大街上就是碰到了谁，然后你回家就跟朋友说，或者跟家人说，诶，我今天在大街上走路的时候碰到了谁，这个时候可能用这个 accidentally 就有一点怪怪的， OK、那 accidentally 呢，是一般你做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需要承担这个结果， OK， 然后一般这个结果也是不好的，然后我们就说这个 accidentally。 所以这个呢，就是你本来想要做什么结果做错了，这个意图上就有更大的关系，然后就用 accidentallyOK、 oh. 对，所以我不小心把你的什么东西弄坏了，这个就是不小心做了什么，一般英文就用 accidentally、oh. 而不会说 coincidence， 无心之小过错、 yeah. 就是 accidentally、 yeah. 确实是有区别的。 对， 好， 那 coincidence 就有点像你在水里面飘来飘去，然后碰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突然间一个巧合降临了， 就哇哦、wow, oh, 挺好的，然后就过了， 真巧啊。 对，所以这是 coincidence， coincidentally。 嗯，好巧啊！哎呦， yeah. 你也在这里主持节目啊！ 啊，对啊，你也是啊！哎呀，太好了， 太好了！那正巧我们主持一个节目呢。嗯、 对，那、 啊、真巧 那也好。对，然后不会说 accidentally 主持了一个节目。 没错， right? 正好你也在听 PK 台啊！哎，我也在啊，就这 对 意思 啊，对对对。 好，来第二个问题，这个 enthusiasts， 嗯哼， 这我都读出来了。 这个字， 老师怎么读啊？这词常用吗？ 嗯， 是不是我想表达我是什么发烧友、爱好者？是不是可以用这个词啊？ 可以，这个好，这个具体了。嗯，你特别喜欢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会用he's 当一个形容词 ，he or she is very enthusiastic about 什么东西，然后就充满着热情啊，喜欢上一个东西，喜欢做什么东西。那当一个名词呢，这个字的发音是 enthusiast， OK， 或者当复数的就可以用 enthusiasts， OK， 所以复数的就加一个 s 就可以了。它的发音要注意，就是结尾的 z 跟 ist， 这是两个音节，中间会添加一个很轻的 e 的音， enthusiast 有一个很轻的 e， enthusiasts， enthusiast， OK， enthusiast 四个音节。Enthusiast， 嗯， 来吧，读一遍吧，啊， 嗯，对啊，对，所以 enthusiast， 对 ，enthusiast， 对 ，enthusiast， 对，所以这个字不容易发，因为你的 z 跟 y 一定要分开两个音节，可是气流也不能断。它是要连发的 ，zs， 所以会导致一点 y 的音。 好，哎呀，书上看到一句话叫 "you dig it"， 翻译是您可中意、嗯。哎呦，这话我可百思不得其解，老师什么意思？ 中意是什么意思？ 就是 What does that mean？ 你可满意，你可喜欢？ 哦、oh, ，OK， 差不多啊。这个说法有点过时了，很少用，所以那个、我给你解释，然后同时也跟你说，就是现代的口语很少见到这种说法，这有点像60-70年代的一种说法吧。然后就是你喜欢吗 ？OK， 那 dig 是挖，然后这个就是比如中文我们会说，比如这个电影你看得进去吗？所以会有一个往前进去的这个感觉。那英文的这个挖。就是 dig 呢也差不多是一个概念，就是你能挖进去吗，差不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就是问你喜欢吗，你喜欢上这个东西吗，你能看得进去，你能听得进去，怎么样怎么样吗， 所以他的这个翻译就是也差不多吧，就是 Do you like it? You dig it?、 Yeah. 但是说现代人也很少说中译这个词吧， 真的很少说 dig it, 那中文的中译也很少说，那就翻译的不错， 正好匹配了， 翻译的特别好。What a coincidence! 真是一个巧合呀。 对。 还有什么比这更巧的了吗？ yeah. 来葫芦娃的问题哈，我们说强调观点的时候可以说 In my view, for my part, 怎么还有 As I see it, it seems to me that...这有几个有什么不同的用法呀？ 首先 in my view 跟 for my part 对我来说就听起来很少见，然后我感觉好像中国学生用的比较多，最常见的说法是 in my opinion, 对 OK, 然后或者从我的观点 from my point of view, from my point of view, 这两个是最常见的、那 in my view 感觉怪怪的我也不能说是错的，肯定有听过，可是不确定我听过的这个语感是就是美国人说的多，还是就中国学生说的多。 嗯， 所以还是 in my opinion, from my point of view 比较好。那后面这个 as I see it 也有，然后 it seems to me 也有，这两个用法也 OK, 可是也相当少，然后它这个强调的强势度的都差不多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就去用法上没有什么区别， 嗯， 还是用这我提供的这两个比较好。 好的、 yeah. ，In my opinion， 对 ，from my point of view，from my point of view， 对， 我认为， 对 我看， 对 这个事情， 对， 好 ，Hello， 这位同学说，老师，咱几天讲那个连读的时候哈，金牌连读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添加的小窝的那个音吗？ 对 ，Do it。 对、啊、do it 不读 do it 对 我平时看好多美剧有些呢我发现这种连中间小添加呀、嗯、这个东西它很清晰但有的很模糊又、 嗯、 我就不知道能听出来了、 嗯、 我怎么判断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清晰有时候模糊呢那我平时怎么练呢 你自己练的时候你要记得就是你不要太刻意的看结果 OK 目的性太强了记得这个窝和耶的音是一个副作用的发音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添加的窝或者耶是看前面的音是什么那这里你已经说了前面是一个乌前面是一个一对吧然后你记得这个规律可是你好像没有考虑到这个窝和耶是因为前面导致它那如果是因为前面的呜导致后面的 W 窝的音呢那也就说明如果你前面的呜发得越饱满你嘴唇放松的时候 do it 你嘴唇放松的这一刻放松这个窝的音就更清楚更饱满那如果你的 do 这个呜的音没有那么饱满呢很有可能导致结尾后面接着的这个窝就没有那么清楚了、 嗯、 所以你要练习的时候呢最好是越饱满越好因为说话中在句子中有可能会弱化一些谁都会的任何语言都会这就是口语、 嗯、 可是这个呜的音一旦你的嘴唇有撅然后你连发一口气到下一个元音这个窝的音应该多多少少清清楚楚或者不清楚都会出现的 嗯 yeah 所以就是看你前面的这个呜或者一有发得多紧 对 嗯 我们这老友记课程每节课五六句话四五句话 对 多多少少都会见到这添加音的 就刚刚的问题 enthusiasts 这里也见到了、 啊、 对吧 enthusiasts 这里有一个 z 有一个 y 的音添加进去了 您只要从这本书开始跟着我们每节课都练习我相信你这音到现在都不是问题了 yeah, 然后你听的时候呢有时候可以听见有时候听不见嗯，这就是一个力度的区别嘛那你要分析一下这句话他说的时候这个音节是不是不重要的、 嗯、 它是不是弱化了一点导致了这个耶的音就也跟着变弱了、 嗯、 还是它顿了中间没有连发没有连读的时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在强势后面的字这些都有可能意外特别多、嗯、你跟着练习然后分析句子的本身的意思 所以还是要练习、 yeah. 你说你每周老友记的课程你嫌它长听不完但是我们在公众号里剪出来的 Henry 老师给你连读示范的那个音频、 嗯、 你一定要反复听 Yeah. 然后跟着说 yeah. 他把这些点啊都融入在那里边了你要是模仿能力好也不管好不好吧、 yeah. 多听了那么几遍、yeah. 你的音都在耳朵里 多跟 着念印象都有了 对、 啊、如果你要是有时间你就听听他课堂是怎么讲的、 yeah. 因为他总是能把这几个连读的句子讲得很详细、 yeah. 哎，你看，不信今儿我们继续操练起来哈。 对啊。 好了，问题就是如此，我们来看看今儿的情景了。Chandler 的小学同学，哎，对了，这个 Susie 啊，可是由大名鼎鼎的 Julia Roberts 来扮演的。 Yeah，Julia Roberts。 你们都看过《诺丁山》吧？啊，看过那个什么《好朋友的婚礼》吧 ？Yeah。 看过如此多的什么《落跑新娘》吧 ？Yeah，Yeah。 都是她演的。 She's gorgeous。 大嘴， yeah. 茱莉亚·罗伯茨， yeah. 大美女演的啊。他演的这同学被恶作剧整过 ，Yeah， 如今这巧遇就使用上美人计来报复小浅浅了。 All right, now I would like to see you wearing nothing but them. Take your clothes off. Okay, but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ing to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Come on, hurry, hurry. Hey,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it done right? Turn around.I would see you from behind. Oh, somebody's been doing his Buns of Steel video. So you want me to clench anything, or... Susie? Susie? This is for the fourth grade. What?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I mean?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I mean? I mean...Underpants, mister. That's what I mean. What? What do you mean? My skirt? You lifted kids laughing? I was Susie Underpants till I was 18. That was in the fourth grade. How could you still be upset about that? Well, why don't you call me in 20 years and tell me if you're still upset about this? I hope you realize you're not getting his underpants back. 哎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人家二十年都记在心里啊。 英语有一句话就是 Hell hath no fury like a woman's wrath. 绝了这句话。来，我们来看看直播间的聊天室啊，老师已经敲出来了。 Yeah, 特别老的一句话，就是他拼写的都是古英语的。这个 啥意思啊？ 这个就是 hell, 地狱。 地狱。 Hath,就是 has 的意思， 没有， 对 ，no fury， 就是没地狱里面不存在这种愤怒， 没有愤怒， 对，没有这种愤怒，那是什么样的愤怒呢 ？Like a woman's wrath， 像一个女人的愤怒，所以女人的愤怒是独特的，就是连地狱里面 都 不存在， 都没有， 对， 所以啊，不要随便惹 ，Yeah， don't, 女人 ，don't do it。It's always gonna end poorly. 哎，对哈，不要随便惹。好，来看看这个对话，场景已经很清楚了。把 Chandler 已经设计，让 Chandler 把外衣什么都脱下来了， 对， 就剩了内裤没脱了。 对，就是的。然后 Susie 呢，现在就在说 ，All right, now I would like to see you wearing nothing but them. Take your clothes off， 对吧？ 哎，我希望呢，你现在哈啥都别穿。 对。 只穿呢 them， 对，那这就是 the pants 内裤的，对， 哎、right, 就穿个内裤就行了。 对，那内裤是复 ，we say it plural 是复数的。 哎，我内裤怎么是复数？ 对，因为我们有 pants 这个词嘛 ，pants 就是裤子， 有两条腿儿， 对，两个腿儿，所以它一直都是复数的。那这里呢，就是才会用 them， 而不会说 it， right？ Wearing nothing but them， take your clothes off。 连内裤啊，它都是复数啊，大家要记到这 点。大家要记得，对。 啊，脱衣服叫 take your clothes off。 对对，是 take something off， 脱下来。Right? 哎， 然后 Chandler 就乖乖的 OK， 就脱了， 就脱了。然后他们 真的，他一到这个时间，他一下就不像他了， 他就特别的就蠢货了，他就变特别 就中那迷魂计了， yes, 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 this is outside of his expectations。这事儿就是在他的脑子中不可能发生的 ，because look at her, it's Julia Roberts, she's gorgeous, right？ 那么美，然后 Chandler 就最好别问问题， 就乖乖的 就随着这事儿，对对，随着这事儿走，然后就 OK， 然后就还接着说 ，But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还说，我希望您能够明白一件事儿哈， 对， 就说你看，我们不是之前在那个桌上聚餐吗？ 对啊， 我俩出来玩这么一出的话，可能我们会错过人家那点菜时间啊。 对，然后因为就是在西餐厅，他们一般有这个，就是服务员过来会给你解释今天有哪一些 specials， 哎， 每一天都不一样， 就是当日的主推啊， 对， 当日的主菜啊， 对对，每一天都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有点新鲜。然后 we're gonna miss

哦、oh? 对，因为它是一个，它在修饰你，你要这个东西做的怎么样，所以是在修饰一个动词，应该用的是一个副词 quickly， 所以不是可以用 quickly 吗，而是应该用 quickly， 但是口语里它就是不用了， 对，口语里就不用了。 还有那个词叫 real quick， 对， 什么叫 real quick， 对， 你说说这修饰怎么说不通啊， 对，很奇怪， 但是口语它就这么说。 然后再说呢，如果你把它发成 quickly 呢，它跟后面的 right 就不搭档了。一般我们说话会要求一个平衡，前后是一致的， 要押个韵。 对，因为没有 rightly， right 就已经是个副词了，对吧？ 它不仅是字要押，它要押一个结构。 对，所以 quick right 这两个搭的比较好。quickly 两个音节，而且结尾是 ly， 跟 right 一个音节，结尾没有 ly， 不好听。所以我们就会刻意的把前面的 quick 故意说错。 明白了，知道了这个说话的习俗。 Yeah.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没有连读了，我们来看看台词了。 嗯，后面我们这边 Susie 就说 All right, turn around. Time to see you from behind. Turn around 就是转过身来、 就是转身，对。 现在是时候看看你的背面了。 对， Time to see you from behind、 就是从背面看你。 From behind， From behind、 我要从后面打量打量你。 然后 Chandler 就笨笨的， 特别乖哈。 OK， 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就哈，然后就转身了，特别笨。 好， Susie 这个时候就说、 Susie 就说 Oh, somebody's been doing his Buns of Steel video。 有人正在做着他的什么样的 录影呢，视频呢？ 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因为当年在美国有很多的，就是你看这个，你买一个视频，然后跟着他一起练腹肌啊，或者臀部啊什么这样的，所以 Buns of Steel 就是当年的一个这种视频的名字。就是你把它买了带回家，然后放进去你的电视，然后就可以开始看，然后跟着练习， 就是跟着我健身。 对，现在我们都用 APP， 当年他们用的就是 VHS。 OK， 哦、oh, VHS， 对， 就是这个， 就是那种录影带嘛。对对对，所以它就叫 Buns of Steel Video。 那为什么 Buns 呢？ Bun 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包子，一般我们就说什么 Meat Bun， 就是这样。 对，就是那种小小馒头。 对，那你想一下，小馒头有两个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人的臀部嘛。 哦， 对，所以就是一个比较可爱一点的说法 Buns。 那 Steel 不是钢铁吗？ Steel 就是钢铁啊，因为是你在健身， 那举铁啊， 你在练习。对，所以就是这个Steel 就是其实就是把你的臀部做的特别，就是有结实，就像肌肉一样、 哦、 对吧， 就练得很翘臀啊。 对，然后就也比较硬，比较翘臀。 yeah， 翘臀 也比较像 Steel 一样， 意思就是哇，看有人在做他的那个， 对，在好好的练锻炼他的，用看这个视频跟着锻炼、 哦、 对吧， 就形容 Chandler 的这个身材， 对，真好，简单说就是身材真好。 简单说 真的太好了。Chandler 笨笨的，哦，吃吧。 我就觉得还不错嘛。啊，他就说 well 啊，他就说 well， you want me to clench anything？ or 那这个 clench 呢，这个动作我们以前也有学过，就是有学生问过，好像忘了，可是 clench 呢就是怎么说，使劲肌肉，就是发肌肉的动作，一般用的是比如握在拳头里一个东西特别紧， 使劲儿。 对，那我们就说 clench a fist， 就是使劲儿，握紧， 对，握紧。对，所以他也就是被别人夸奖他，然后他说你需要发动一下肌肉给你看吗？ 对，要不要把收缩一下？ 对， 收缩一下，显出那个肌肉的型儿给你看一下。 对对，然后就真的觉得自己的身材很好了 啊，也是不经夸了哈。 对， 一夸就开始要秀几头肌肉了， 对、啊、 几头了。 你喜欢吗？你看我的身材， 骨四了，肱二了，就要秀出来了，还有八块腹肌就要秀出来了。 对啊，所以这里也就是 Do you need me to clench my buns？ 也给你看。然后他是背对着他，对吧，就笨笨的就在那边说了一大堆，然后突然间发现 Susie 已经走了， 人都不在了。 对， 咋回事啊，人都不在了。 他就 Susie 正在他说话的时候， Susie 已经非常迅速的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 对， 人不爱之世界充满爱之事，把这个地上的衣服鞋子全部一股脑 捡 起 来 了。 对， 然后站在门口准备出去了。 对，然后 Chandler 就尴尬的看着他，然后 Susie 就说什么呢，他说 This is for the fourth grade。 突然间大变脸，突然间冷血无情。 对， 说了一句这就是四年级的仇。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 Revenge is a dish best served cold。 我说这 Henry 老师怎么记得那么多啊、 yeah. 这些词这些句子啊。 对，因为就是适合的嘛， 生命中充满了， 就是 来讲讲这句话 Revenge is a dish Best served cold 是有一部电影出来的，特别有名，现在大家就进入到我们主流社会的一句话了。 Revenge 呢就是报仇， is a dish 是一道菜，Best served cold 最好就是递给别人的时候它已经是冷的，它变冷了，也就是说过一段时间几年后的这种报酬比较怎么说 taste better 胃口比口感比较好，比较好吃，比较香，比较满意。 仇呢不要当时报 对对， 要等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再报， 它就比较爽Revenge is a dish best served cold， 因为这别人是没有预料到的。 Susie 已经等了满满的十几年， 二十年，整整二十年， 对，多好啊， 如今才说出这句话 对， 这就是四年级的愁。 对，他，而且他说的时候你听一下他这个语气，他已经背了这词儿，这一句话已经自己在照着镜子刷牙的时候说过了好几次， 不管好多几次， 十 几 年 吧， 十几年了，梦中都会见到这个镜头，他就说的特别清楚 This is for the fourth grade。 其实您刚才说那句话呀说复仇是一个寒冷了才吃最等冷了才吃最好吃的菜， 对， 就是咱们中国人所说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啊。Have no idea， 可是我得记一下。 这种情景也特别适合现在这秋天啊，我们都说秋后算账， 对， 该算的账是一定要算的， 对， 那不能不算了。 嗯哼嗯、 来了，四年级来了Chandler 都吓傻了，这个时候已经 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因为这个转化转得太快了， He's completely shocked， 画风大变呢。 对，他就 Huh? What do you mean?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然后 Susie 本来已经要走了，结果发现他的这个受伤者 没懂， 还没懂怎么可能不懂，他已经就对他来说很清楚了，可是对方早就忘了这事儿 啊，没懂， 所以他就转身回来不能放过他， 在这个时候他就疯了，这时候 对啊， 嚷嚷起来了， 他就 What do I mean 他就问了好几次，你怎么可以敢问这一句话 What do I mean 我什么意思， 对、 啊、我什么意思， 他就说 I mean underpants mister 我意思就是那内裤先生， That's what I mean， 那就是我的意思。 对，然后 Chandler 这个时候还在那边就是慌着 他当然不懂了， 他就 哪记得这种事， 他就 What do you mean 到底是什么意思，您给我说清楚行吗 你再给他就，然后 Susie 就 My skirt 我的裙子 You lifted 你拉开，你掀开了我的裙子， Kids laughing 大家小伙伴们全都在嘲笑我， 他这里已经抛开语法了，没有语法， 没语法， 他只是说关键词，他自己也说得很痛苦。 哎、名词和动词放上去就好了， 对，就平时不会这样说话的，就直接来一个主谓没了。OK，my skirt, you lifted, kids laughing， 然后他就 倒是也简单， 对， 陈述了这个事情。 对，而且也就是因为对方完全听不懂，所以他就直接说的比较笨一点给对方听，然后他就说 I was Susie Underpants， 我那会儿就叫内裤苏西了， 对， 知道吗？ Till I was 18， 大家都给我取绰号，一直到18岁， 对， 人们都这么叫我， 对， 因为我当众出丑了， 对，然后就准备又要走了 ，Chandler 就说 That was in the fourth grade。 Chandler 真是的，特别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不都是四年前的事情了吗？你怎么现在还生气呀、 啊？对啊，是四年级的事儿。你怎么 ？How could you still be upset about that？ 你怎么能够 ？How could you still be upset about that？、 嗯、你怎么能还因为这事儿 还在生气？ 还在生气、啊？ 怎么过不去这坎儿呢？ 对啊， 嗯。 然后 Susie 就说了一句 ：“Well, why don't you call me in 20 years and tell me if you're still upset about this？” 要不然为什么？或者是要不？ 要不你 20年以后再给我打个电话， 嗯， 然后再告诉我说你是不是还在生气， 还在生这事儿的气、 哎、 对啊， 这事儿今儿我就把事儿做这儿了， 对啊，对， 你20年后你再告诉我你生气不生气呀、 啊、对啊，然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其实是不一样的哈， 对啊， 小孩和现在是不一样的，是吧， 可不是吗，对啊，非常不一样， 但是你也无法预料这个事情给 Susie 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嗯、yeah， 就是我们给别人造成伤害就是因为自己啊觉得不是个事儿。 Yeah, it's easy to hurt people. And, 你都已经忘了这事儿。可是他们还记得一辈子。 有的人就说啊 ,Susie, 你记什么仇啊，有必要吗，是吧， 对啊。 但是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对人家一小女孩是什么伤害呢？ 对啊，好可怜，我觉得她做的是对的。 是吧？而且小的时候最介意同学们怎么看待自己了。 对啊，而且小时候孩子就是都是比较狠的，都是小动物。They're just little animals and they tear into each other and it's really hurtful. 就是说出一些比较难听的话呀。 肯定的，对啊，所以 Susie 也不容易。 对啊，那弄了20年，终于把这仇给报了。 然后希望他可以 move on。 对，从今以后能把这事儿放下。 对， 哎呀，其实啊，一个什么仇放在心里20年，对自己也不太好。你说呢？ Yeah, 那个英文有这个就是 holding a grudge， 中文有没有一个说法？ 有啊，心怀怨恨呢。 对啊，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说法就是 holding a grudge is like swallowing poison and hoping the other person dies。 你看，心怀仇恨啊，就等于像是喝下毒药，然后希望别人死去。 对，所以就觉得 it's not healthy, it's not good for you. Yeah. 这种仇恨这些东西，它一定是可以反噬你之身的。 Yeah. 它会反噬你的。 对。 所以你不要以为心怀仇恨对别人有什么伤害。 可是反过来也不能就是那么容易被欺负，对吧？所以我也很难说。I don't know. 是你报这仇吗？ Of course. Totally. Sure. 我还会把它录下来呢。 还发抖音呢，对吧？ 还发抖音呢。Yeah. Of course. Totally. 你们呢？啊， yeah. 你们大家呢？ Yeah. 记个几年就差不多了哈，记这么久。 嗯。 啊，没准不好说。 Who knows? I have no idea. 亲身经历的时候才好说。 Yeah. 好。今儿的情景啊，它就是这样了。还是挺精彩的，大美女 Julia Roberts， yeah， 下一集不得了，下一集那个大帅哥 Brad Pitt 要出场了。 Brad Pitt， 哎，当年啊，他跟 Rachel 还真是一对 couple，yeah， 俩人金童玉女的时候 ，they were Hollywood's it couple， 那会儿还没有 Angelina Jolie 呢 ，yeah， 没有 Angelina Jolie，yeah， 当时还是第三者 ，yeah。 那会儿啊，不过下一集就精彩了。 Yeah. 好了，今天情景就是这样。我们请 Hendon 老师给我们读一读今儿的连读示范。 好，今天我们有几句话，三句话而已，对吧？没多少， 但是长哦， 稍微长一点。对，所以大家要练习的时候慢一点来 ，OK？ 别着急。第一句话是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第二句 Come on, hurry, hurry. Come on, hurry, hurry. 第三句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this done right? 行，最后情景再走一遍，回来检查作业。 All right. Now, I would like to see you wearing nothing but them. Take your clothes off. Okay, but,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means we're gonna miss hearing about the specials. Come on, hurry, hurry. Hey, do you want this done quick or do you want it done right? Turn around. I would see you from behind. Oh, somebody's been doing his Buns of Steel video. So you want me to, clench anything, or... Susie? This is for the fourth grade. What? Wait,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I mean?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I mean? I mean, underpants, mister. That's what I mean. What's what you mean? My skirt? You lifted kids laughing? I was Susie Underpants till I was 18. That was in the fourth grade. How could you still be upset about that? Well, why don't you call me in 20 years and tell me if you're still upset about this? I hope you realize you're not getting his underpants back. 哎呀，可怜的小浅浅，不知道整过多少人，自己都记不住了。 Yeah, I mean, 他有一群人天天都是需要忍受他的这个 sarcasm， 并且还不会报仇的。 对啊，然后 anyway, there should be a lot of people waiting in line。 所以啊，你天天整人，整多了，总有一个能记得住的。 Yeah, 还得整回来。 对。 好，这情景就是这样了。来，我们的继续啊，开始检查作业，严肃环节。 上周我们有五句话 ，OK。第一句是 She's precious. 第二句 She is unbelievable 第三句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第四句 Stupid Thanksgiving 然后最后一句 My boyfriend cancelled on me 好请大家挨个登场第一位由美 Stupid Thanksgiving OK、Stupid 别发成死都死丢 OK 不是死丢而是 stew stew warmer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你的重音不要放在 me 上有点像你要强调在我身上怎么样 my boyfriend canceled 才是重音、嗯、然后 boyfriend add 音嘴巴要张开、嗯、Fred 一片云 she's precious 这个不错这个发得非常好 好表扬、嗯、木西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friend 别发成 friend 不是 n 是 n Maggie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OK I mean 不是 I mean OK 这个要放松 I mean、啊、OK 木香 She's precious 这个不错 OK She 的这个E稍微饱满一点 Jessie John She's precious 这个 she's 的这个 She's E 的音稍微饱满一点 小白兔 She's precious 也就是一个 She's这个变成一个一的音了我们要一 OK 舌根要再高一点 凡事要用恒心 She is unbelievable Unbelievable 不是 unbelievable 这个有一个窝的一个感觉是 bull OK 不行你这个 unbelievable 一定要重练一下 对对刚 unbelievable 有一个波的音 believable 对, 对 这是不对的 对是 bull OK believable 对 bull Believable、啊、 范范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Friend 的这个 a 嘴巴再大一点点 OK 现在是 friend 这个 a 的音嘴巴再大一点 Coco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OK canceled on me 不要 canceled on me 这个云语调就是高一点 canceled、嗯、OK 就 OK 了 紫水晶 She is unbelievable She 开头嘴唇要撅起来你刚刚发的就是一个中文的东南西北的西 OK、嗯、是要嘟嘴的 She 又一个 Maggie She's precious She's precious 这个重音应该是 She She's precious Nicole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Boy 发成了 by OK 所以要注意嘴唇的滑动 这词可不能念错呀 Boy 对不是 by 哪个 boy 叫 by 对 boyfriend 就不对了 你这个boyfriend 成了 boyfriend 对 你看、这个、 别的意思了然后就有点尴尬对 有点尴尬天平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不错 good 不要嘟嘴 good goodGood, okay, good. Sylvia.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My boyfriend canceled, 不是 my boyfriend canceled. Okay, 你要注意语音调。 Anna.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不错，你的 just 这个啊，然后这段啊的音嘴巴要张开，你发的有点就是你牙齿特别紧，就是 just 的这个感觉。 哎、但总体很好哎， 对，非常好， 是吧？ 只是要放松而已，可能着急了。 嗯，但是这个调调很好。 Yeah, Bugs Bunny. She is unbelievable. Un 发成了 un, OK, 别用后鼻音，要顶舌尖。Un. LJ. Stupid Thanksgiving. Stupid 结尾的 e 的音要注意，别发成 p e 的音。OK,、嗯、舌根要低一点。 蓝猫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这个 is 的 z 需要再清楚一点 OK is just 刚刚有点 is just、嗯、就没有 z 的音了 蜗牛 She is unbelievable 你没有连读你就每一个字分开了应该是 she is OK 不是 she is Captain Cook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Boyfriend 这里的的最好省略 My boyfriend OK 双木林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嘴巴要张开要滑动 Boy 不是 boy 然后 canceled on 又一点就嘴巴有点偏小了 OK 所以就是下颚别太僵硬要放松 OK 这个 boyfriend 很不顺啊 对就你有滑动可是就 boy 就这样的所以是 boy OK缓慢一点来连贯 既不是 boy 也不是 by 也不是 by 对所以就是这中文的发音就不一样了 OK 你要就是缓慢一点的连发过去 Carrie She's precious pre-ed 音嘴巴再张开大一点点 ，OK？ 好 ，precarious。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PhD 这个 H 是一个中式的发音，英文的是 H，OK？、Okay? 嗯、不是 H。 Monica。 Stupid Thanksgiving。 Stupid 不是 Stupid。OK， 你这发生 一个，这也太萌了吧， 首先是丢的这个发音是 do， 不是丢，然后 pit 不是 be， OK， 所以就你在用非常中式的发音代替这个英文的发音。 嗯嗯，轻。 She's precious。 不错，可是要放松，你的这个气流特别重。She's precious， She's precious， 最好是连贯的一致的气流。OK， 好啊。 She's precious。 对，然后 precious， 这加了儿化音了，这个不对，是 precious。 Shirley， my boyfriend can't sold on me。 发音差不多，然后你要就是不要一字一顿的 ，OK， 你要连贯的 ，can't sold on，can't sold on， 这个区别很大 ，OK， 别这样练习。 猫小咩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Good as 又 good 了 ，OK， 所以是 good。 太明显了， 不要嘟嘴，剩下的都特别好，可是 good as 的这个就是一个很重的口音了， 必须把这个练好。 嗯、 乐乐 ，My boyfriend cancelled on me， cancelled on me 不是 cancelled on on， 不会有重音的，要注意语音语调。 哎，别人的问题大家都听着哈、啊，保不齐你什么时候也会出这同样的问题。平凡之路 ，I mean the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I mean 呢，这里不用加重音，不用 I mean 呢。OK，I、okay, mean 的这个就不是一个关键词。 又一个 Monica。 I mean the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不错 ，H 一定要爆破。你刚刚发的是 H，OK、okay, 是 AH。 嗯，瑞子。 She's precious。 She's 的 E 丢了，你发的是 she E， 这个元音很重要，不能一定要。发得很饱满这个一、嗯、 Penny Pasta Angel I mean the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这个不错 PhD 这一段、中间、的这个 year 的音，如果你要连读要加一个 year， 如果你顿呢也 OK， 可是要注意不要发 PA 的这个音。 好 Soleil She's precious She's 的 z 发成了 jilla She 就有点一个这样的爆破，是一个 z she's 睡莲 My boyfriend cancelled on me。 cancelled on 有 done 了，应该是 done。 节奏稍有点不对啊。 也有一些别的音出现了，对。可是这个 on 的是主要的，别用 done。 Cynthia Yan My boyfriend cancelled on me。 OK， 继续练习吧。这个就是发音是不错，可是就不够连贯，不够流畅。 继续练。 嗯嗯嗯。 夏日果实。 She is unbelievable。 un 发成了 un， 用了一个后鼻音，应该是顶舌尖的 unbelievable。 闪玉。 I mean the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Good as an 又 good 了，我们需要 good。OK， 放松嘴唇，别撅了。 金珠。 OK。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Just as good as an 多加了一个音了 ，as than 这样了。稍微慢一点来 ，OK，、哎、不用着急。 暴走的欲望与人生。 My boyfriend cancelled on me. OK， 这个说得很好，这个非常好。 好的哈，嗯、是个老听众了哈， yeah, 但是很少发。郭林 ，She's precious. 这个也说得很好， 不错。嗯、Lifelong learning. She's precious. Precious 加了儿化音 了、嗯 嗯、 不要啊 Precious Precious 列一下、嗯、克里斯 Brian My boyfriend cancelled on me 这个说得很好完美 亲爱的阳光你好 She's precious 这个也说得完美 嘿老听众出场了 耶、yeah 啊、 嘟嘟来了啊 Hanhan 的君君 Precious Precious 这里要张开嘴巴 OK 所以这个 pre-a 的音呢嘴唇要放松你现在发的是 pre所以嘴唇是半撅的放松 OK Prayer 他那个音频要是再发清楚一点我们能听得更清楚一些、 yeah. 估计他在外边忙 有可能、 啊、QQ 糖 Stupid Thanksgiving Stupid 这个就是非常钝的一个说法 OK、嗯、放松 Stupid 连贯点 连贯 点、啊、 连贯 Tippy My boyfriend cancelled on me Can add in Tippy 同学嘴巴太小了下颚太僵硬了别 can 是 can 慢慢练习、丫头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MD 也这个整个句子都说的是下颚太僵硬了，你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所以所有的原因都变得就是就差了一点 as 或者都有一种的这种感觉，放松，你别那么着急， 水流云聚在。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不错，可是 PH 这个你要注意是 AH， 不要 H， OK， 就变成两个音节了。 Sivani.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也不错，我们的 AH 注意是一个双元音，别 H。 追梦天使。 Stupidest Thanksgiving. 有 dubi 了 ，OK， 是 stupid。OK， 不要用一个波的音。 Lily.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Can 的 N 的音，舌尖要顶上颚。你刚刚发的是 can， N 的音是一个前鼻音。 Lucy.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可以 as good as， 这里稍微放松一点，你 as good as， 这样就有点顿了。 流畅一点就好了。山下蓝牙。 I mean PhD is just good as an MD. 丢了两个字 ，OK. I mean a 的这个 a 丢了 ，just as 的 as 也丢了。 咋回事呢？ 不能丢字儿。 Mavis, she's precious. She's 的这个 e 要饱满一点。你发的是 she's she e e e， 这不是一个元音。 其 ，I mean a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完美，这说的特别好听， 棒棒的， 非常 棒。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OK, canceled on me, 不是 canceled on me. OK, 注意重音。 Yeah, HCH. My boyfriend canceled on me. 说的很好 ，done 结尾呢还是有一点后鼻音。OK, 你是先发了后鼻音，再顶舌尖了，当这样 啊， 注意一下啊。 好，平静。 I mean a PhD just as good as an MD. OK, 你要注意音节。OK, PH 不是 pitch, 这样就融成一个音节了。 最后一位压轴选手漫天飞雪。 I mean a PhD just as good as an MD. OK, PM, 我们丢了一个 z 的音 is 的 z 丢了。然后这个 PH 的这个 AE 的双元音也没听见。 丢了吗？我们再听。丢了吗？ 我听一下。 听一下。 I mean the PhD is just as good as an MD. 对，是一个 H, 就是有这个云语调的滑动，可是 AE 的这个 E 没有听见。 今儿怎么样啊，同学们的表现，您觉得？ 我觉得还行。 还可以。 不错。对。 而且今天大家都揪完了，挺好的。 耶。 圆满啊。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作业下来好好练习，每一个星期都会有进步的。然后有什么平时有什么学习当中疑难杂症，疑难也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来，争取安排在课上呢，让韩牛老师给你解答解答。 好 了，我们的老友记课程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韩牛老师。 OK, thank you, 下次见， 拜拜。 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